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那人哈哈大笑，身上忽然就分出了一只触手，蜿蜒辗转而来，轻轻搭在端木翠的肩膀上，压得极低的絮絮如同通体冰凉如如而动的虫。 在你的身体里面，它与你如影随形，从未远离。 端木翠一觉醒来，只觉得头昏沉沉的，似乎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却又记不大真切了。扶着床栏站起，一抬脚险些踏空。阿弥在外间听得动静，赶紧取了端木翠的披挂进来，哪知端木翠已经躺了回去。凑近看时，见端木翠脸色不太好，不由担心的。 姑娘，你没事吧？ 嗯。今日乏得很。阿弥，兵卫陈列你看着些，有什么事来问我。阿弥应了声，轻手轻脚将披挂搁在床头，向外走了两步，又回过头来。 姑娘，今日胃口怎么样？想吃什么？ 等了一会儿，却不见端木翠回答。阿弥吐了吐舌头，脚下放得更轻。正待出去，端木翠忽地坐将起来。哦，阿弥，拿玉牌和匕首给我。阿弥应了一声，自去外间取，拿过来时，端木翠已披衣起来，左手按住玉牌，右手持了匕首，便往玉牌上刻字。阿弥在一旁小心扶着，时不时轻轻吹去玉牌上刻下的玉屑。彼时文字字形怪异繁复，并不通行。阿弥虽然知道端木翠是在刻字，却不知他写的是什么。端木翠额请刻毕，纤长手指抚了抚玉牌，随手自枕边掏出一方绢帛裹住，向阿弥道：阿弥，晨练之后你替我跑一趟丞相那边，将这块玉牌交给杨戬将军。阿弥将玉牌送至时，已近正午，杨戬正与副将在营帐前练手，听得端木营有人道，微微一怔，将手中的青铜三尖两刃刀置于副将，沉声道： 带进来。 阿弥虽然经常跟端木翠没大没小，却不敢跟杨戬放肆，见面之后赶紧将玉牌奉上。杨戬接过玉牌，方将绢帛掀开，忽地咦了一声，奇道： 陈渊。 说这话时眉头微蹙，忍不住看向阿弥。阿弥忙道：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姑娘今日起来便怪怪的，也没说什么事儿，就让我送了这信笺过来。 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好了。 阿弥行礼退下，方到帐门处，听到外头有坨坨脚步声过来，忙退到旁边，就见帐帘一掀，进来的男子高大英俊，眉目线条直如刀刻，正是孤昌。孤昌没料到竟在此见到阿弥，下意识就向帐内看去。阿弥抿嘴一笑： 只有我来了，我家姑娘没来。 孤昌不提防，让阿弥一语道破心思，只得顾左右而言他： 你怎么来了？你家将军可好啊？ 阿弥悄悄指了指身后： 我替姑娘送信来的，你想知道问杨戬将军好了。 说话间嘻嘻一笑，掀起帘幕出去了。孤昌苦笑，旋即大踏步走向帐内。 哼，端木有信到了吗？可是安逸那头有异动啊。 端木这信来得蹊跷，好端端的他怎么会问起陈渊？ 陈渊那是什么东西啊？ 没什么打紧的，陈渊并非人间之物，我们修行之人也只是略有耳闻，不知端木起了什么性子，奇迹打发人来问这事。 那你是怎么回的？ 横竖今日无事，我让阿弥先回营，晚些时候我去端木营走一趟，顺便瞧瞧你丫头。 语毕，意味深长地看孤昌， 只不知是否有人想要同去。 阿弥回到营中， 惦记着先去向端木翠报备杨戬要来之事，哪知道到内帐一看，床铺上空空如也，披挂上搭在床头，端木翠人已不见了。再一翻检，见端木翠日常衣物中少了一套便装，心中便猜了个大概。出帐朝守卫的兵士一问，才知道他回来前不久，端木翠刚刚离开，也没提要去哪儿，只说是在安逸城中四处走走。阿弥没法，只得吩咐下去准备酒水梅羹，自己倒也不敢乱走，生怕杨戬到了之后，端木翠连个主事的都没，平白失了礼数。再说端木翠，他在帐中歇了片时，反而愈歇愈闷，索性披衣起来，原想穿上披挂的，转念一想，莫若出去走走，穿披挂反而惹眼，因选了套便装，略略挽发，并不特别打眼。一路走来，安逸城池的确小得可怜，也不知是不是近日西岐军在此驻扎的缘故，城中百姓个个畏头畏尾，很有些瑟缩意味。端木翠沿着城中主街停停走走，见走到一户大宅之前，心想着这户宅子倒是气派，想来是安逸城中大户，正巧边上有人过，端木翠半是好奇半是无所事事，便向那人打听这宅子是哪户人家的。哪知那人脸色突变，撇下一句齐木家的，再不肯多说，急急去了。端木翠一时不解，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，难怪齐木二字如此熟悉，原来就是以给高伯简营善后的那户细作。如此想时，忍不住对着齐木大宅多看了两眼，这一多看便看出了蹊跷来了。但见宅内的烟囱之中正袅袅冒出炊烟来，端木翠心中打了个突，齐木一家不是尽数下狱了吗？难不成还有漏网之鱼？青天白日，端木翠倒也不怕屋中之人有什么异动，大大方方推门进去，那门倒是虚掩的，并不落栓。院内狼藉一片，都是前两日西岐军突袭的辉煌战果。端木翠小心绕开院中翻倒的物事，径自进了灶房。灶房中却是无人，灶堂内炉火正旺，木柴逼波作响，灶上一口陶盒正突突突冒着热气。端木翠心中好奇，忍不住去掀陶盒的盖儿，却忘了那陶盒盖也是烧得极烫手的，一眼看到陶盒之中滚得冒泡的混了菜的白粥，愣了一愣，这才发觉五指烫得吓人，痛呼一声赶紧撒手。低头看时，纸上已然烫得通红，端木翠连连甩手，痛得直虚气。忽听门外脚步声起，有人抱了劈好的木柴进来，一袭干净的蓝衫，身材极是挺拔修长，眉目清俊，黑眸深邃通透，正是展昭。两人不提防再次见面，俱是一愣。展昭目光四下一扫，先是见陶盒盖砸在地上，又见端木翠不住甩手，立时便猜出一二，迅速将手中的柴火扔下，大踏步过来，一把抓住端木翠的手腕道， 过来。 端木翠猝不及防，被他拉了便走，心中竟冒出一个稀奇的念头来，展昭该不会以为我要偷他的粥喝吧？正胡乱想时，脚下一个趔趄，险些撞到展昭，却是展昭已停下脚步，揭开面前的水缸盖板，抓住端木翠的手直探下去，缸水冰凉，一直没到臂弯处，先前烫到的地方乍触到冷水，奇痒难耐。端木翠下意识缩手，哪知手腕被展昭捉住，竟是缩不回来，缸中水四下震荡，涟漪鼓动不休。就听展昭温和的道， 好在烫得不重，还未起水泡，多在水中浸浸，千万不要爆炸，再痒也别去挠它，过个一两日自然就好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